第二十四回，万寿山大仙留故友，武装观行者窃人身。却说那三人穿林入里，只见那呆子绷在树上，声声叫喊，痛苦难禁。行者上前笑道：“ 嘿嘿，好女婿呀，这早晚还不起来谢亲，又不到师傅处报喜，还在这里卖点耍子哩。去，你娘呢？你老婆呢？好个蹦巴吊坎的女婿呀！” 那呆子见他来抢白着羞，咬着牙忍着疼，不敢叫喊。沙僧见了，老大不忍，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绳索救下。呆子对他们只是磕头礼拜，其实羞耻难当，有西江月为证，色乃伤身之见，贪之必定遭殃。佳人二八好容妆，更比夜叉凶壮，只有一个原本，再无威力天囊。好将资本紧收藏，坚守修脚放荡。那八戒搓土焚香，望空礼拜。行者道：“ 你可认得那些菩萨吗？” 八戒道：“我以此晕倒昏迷，眼花缭乱，哪认得是谁？”行者把那剪贴递于八戒，八戒见了是宋子，更加惭愧。沙僧笑道：“二哥有这般好处哩，敢得四位菩萨来与你做亲。”八戒道：“兄弟再莫提起，不当人子了，从今后再也不敢枉为，就是累折骨头，也只是磨尖鸭蛋，随师父洗浴去也。”三藏道：“既如此说才是。”行者遂领师父上了大路，在路餐风素食，行罢多时，忽见有高山挡路。三藏勒马停鞭道：“徒弟，前面一山，必须仔细，恐有妖魔作好，侵害无当。”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马前但有我等三人，怕甚妖魔？” 因此长老安心前进。只见那座山真是好山，高山峻极，大势峥嵘，根接昆仑脉，顶摩霄汉中，白鹤美来齐溃柏，玄元石腹挂藤萝，日映晴林，叠叠千条红雾绕，风声阴鹤，飘飘万道彩云飞，幽鸟乱啼青竹林，锦鸡齐斗野花间。只见那千年峰、五福峰、芙蓉峰巍巍凛凛放豪光，万岁石、虎牙石、三尖石突突林林生锐气，崖前草秀，岭上梅香，荆棘密森森，枝兰青淡淡，深林阴凤聚千禽，古斗麒麟侠万首，涧水有情，曲曲弯弯多绕顾，峰峦不断，重重叠叠自周回。又见那绿的槐，斑的竹，青的松，一一千载到浓华，白的李，红的桃，翠的柳，灼灼三春正艳丽，龙吟虎啸，鹤舞猿啼，麋鹿从花处，青鸾对日鸣，乃是仙山真福地，蓬莱浪苑只如然。又见些花开花谢山头景，云去云来岭上风。三藏在马上欢喜道：“徒弟，我一向西来，经历许多山水，都是那嵯峨险峻之处，更不似此山好景，果然幽趣非常。若是相近雷音不远路，我们好整肃端严见世尊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早嘞早嘞， 正好不得套呢。 沙僧道：师兄，我们到雷音有多少远？行者道： 十万八千里，十经中还不曾走了一停呢。 八戒道： 哥啊，要走几年才得到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这些路若论二位贤弟便十来日也可到，若论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早，还见日色，若论师傅走，莫想莫想。 唐僧道：悟空，你说几时方可到？行者道： 你自小时走到老，老了再小，老小千帆也还难。只要你见性至诚，念念回首处，即是灵山。 沙僧道： 师兄，此间虽不是雷音，观此景致，必有个好人居之。 行者道： 此言却当，这里绝无邪祟，一定是个圣僧仙辈之乡，我们游玩慢行。 不提。 却说这座山名唤万寿山，山中有一座观，名唤五庄观，观里有一尊仙，道号镇元子，混名与世同君。那观里出一般宝贝，乃是混沌初分鸿蒙始判，天地未开之际产成这颗灵根，盖天下四大部洲，为犀牛贺州五庄观出此，唤名草还丹，又名人参果。三千年一开花，三千年一结果，再三千年才得熟，短头一万年方得吃。似这万年只结得三十个果子，果子的模样就如三岁未满的小孩相似，四肢俱全，五官贤备，人若有缘得那果子闻了一闻，就活360岁，吃一个就活47000年。当日镇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简帖，邀他到上清天上弥罗宫中听讲混元道果。大仙门下出的散仙也不计其数，见如今还有48个徒弟都是得到的全真。当日带领46个上界去听讲，留下2个绝小的看家，一个唤作清风，一个唤作明月。清风只有1320岁，明月才叫1200岁。镇元子吩咐二童道：不可违了大天尊的简帖，要往弥罗宫听讲，你两个在家仔细，不日有一个故人从此经过，却莫怠慢了他，可将我人参果打2个与他吃，全表旧日之情。 二童道： 师父的故人是谁？妄说与弟子好接待。 大仙道：他是东土大唐驾下的圣僧，道号三藏，今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。 二童笑道：孔子云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等是太乙玄门，怎么与那和尚作甚相识？ 大仙道：你哪里得知，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，西方圣老如来佛第2个徒弟，500年前我与他在蓝盆会上相识，他曾亲手传茶佛子敬我，故此为故人也。二仙童闻言谨遵师命，那大仙临行又叮咛嘱咐道：我那果子有数，只许于他两个，不得多费。 清风道：开园时大众共吃了2个，还有28个在数，不敢多费。 大仙道：唐三藏虽是故人，需要防备他手下人罗造，不可惊动他之。二童领命起，那大仙乘众徒弟飞升， 径朝天界。却说唐僧四众在山游玩，忽抬头见那松黄一族楼阁数层。唐僧道：“悟空，你看那里是什么去处？”行者看了道：“ 那所在不是观宇就是寺院，我们走动些，到那厢方知端的。” 不一时，来于门首观看，见那松坡冷淡，竹径清幽，往来白鹤送浮云，上下猿猴实现果。那门前池宽树影长，石裂苔花破，宫殿森罗紫极高，楼台飘渺丹霞坠，真个是福地灵区，蓬莱云动，清虚人事少，寂静道心生。青鸟每传王母信，紫鸾长记老君经。看不尽那巍巍道德之风，果然默默神仙之宅。 三藏离鞍下马，又见那山门左边有一铜碑，碑上有十个大字，乃是万寿山福地武装观洞天。 长老道：“徒弟，真个是一座观宇。”沙僧道：“师父，观此景仙宁，观里必有好人居住，我们进去看看，苦行满东回，此间也是一景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说得好。” 遂都一齐进去，又见那二门上有一对春联：“长生不老神仙府，与天同寿道人家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这道士说大话唬人。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，在那太上老君门首也不曾借有此话说。” 八戒道：“切莫管他，进去进去。或者这道士有些德行，未可知也。” 即至二层门里，只见那里面急急忙忙走出两个小童来，看他怎生打扮。古清神爽容颜丽，顶结压髻短发蓬，道服自然金绕雾，雨衣片是绣飘风，环绦锦束龙头结，盲履轻缠残口容，风采异常非俗辈，正是那清风明月二仙童。那童子空背躬身出来迎接道：“ 老师父，师迎，请坐。” 长老欢喜，遂与二童子上了正殿观看。原来是向南的五间大殿，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。那仙童推开格子，请唐僧入殿。只见那壁中挂着五彩妆成的“天地”二大字，设一张朱红雕漆的香机，有一副黄金炉瓶，炉边有方便整香。唐僧上前，以左手拈香助炉，三匝礼拜，礼毕，回头道：“仙童，你武装观真是西方仙界，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住宅，只将天地二字侍奉香火。” 童子笑道：“嘿嘿，不瞒老师说，这两个字上头的礼上还当，下边的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，释迦师父阐应出来的。” 三藏道：“何为阐应？”童子道：“ 三清是家师的朋友，四弟是家师的故人，九曜是家师的晚辈，元辰是家师的下宾。” 那行者闻言就笑得打跌。八戒道：“ 哥，你笑怎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只将老孙会捣鬼，原来这道童会捆风。” 三藏道：“令师何在？”童子道：“ 家师原始天尊降贴，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。” 不在家。 行者闻言忍不住喝了一声道， 哼，这个扫道童人也不认得你在那个面前捣鬼，扯什么空间架子，那弥罗宫有谁是太乙天仙？请你这泼牛蹄子去讲什么。 三藏见他发怒，恐怕那童子回言斗起祸来，便道，悟空且修真经，我们既进来就出去，显得没了方情。常言道，露丝不吃露丝肉，他师父既是不在，扰他作甚？你去山门前放马，沙僧看守行李，叫八戒解包袱，取些米粮，借他锅灶做顿饭吃，待临行送他几文柴钱便罢了。各依行事，让我在此歇息歇息，饭毕就行。他三人果各依指使而去。那明月清风暗自夸称不尽道， 好和尚，真个是西方爱圣林凡，真缘不昧。师父命我们接待唐僧，将人参果与他吃，以表故旧之情，又叫防着他手下人罗造。果然那三个嘴脸凶顽，性情粗糙，幸得就把他们调开了，留在边前，却不与他人参果见面。 清风道， 兄弟，还不知那和尚可是师父的故人，问他一问看，莫要错了。 二童子又上前道， 请问师父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？ 长老回礼道，贫僧就是，仙童为何知我贱名？ 童子道，我师父临行曾吩咐叫弟子远接，不期车驾来促，有失营养，老师请坐，待弟子半茶来奉。 三藏道，不敢。那明月急转本房取一杯香茶献于长老，茶毕，清风道， 兄弟，不可违了师命，我和你去取果子来。 二童别了三藏，同到房中，一个拿了金鸡子，一个拿了单盘，又多将丝帕垫着盘底，进到人参园内。那清风爬上树去，使金鸡子敲果，明月在树下以单盘等接。须臾敲下两个果来，接在盘中，径至前殿奉献道， 唐师父，我五张冠土辟山荒，无物可奉，土一素果二枚，全为解渴。 那长老见了，战战兢兢，远离三尺道， 善哉善哉，今岁倒也年丰十人，怎么这冠里坐荒吃人？这个是三朝未满的孩童，如何与我解渴？ 清风暗道， 这和尚在那口舌场中是非海里弄得眼肉凡胎，不使我仙家一宝。 明月上前道， 老师，此物叫做人参果，吃一个不妨。 三藏说，胡说胡说，他那父母怀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生下，未及三日，怎么就把他拿来当果子？ 清风道，实是树上结的。 长老道，乱谈乱谈，树上又会结出人来？拿过去不当人子。那两个童儿见千推万阻不吃，只得拿着盘子转回本房。那果子却也蹊跷，久放不得，若放多时即僵了，不种吃。二人到于房中，一家一个坐在床边上，只情吃起。 咦，原来有这般势力， 他那道房与那厨房紧紧的建壁，这边悄悄的言语，那边即便听见。八戒正在厨房里做饭，先前听说取金鸡子拿单盘，他已在心，又听见他说唐僧不认的是人参果，竟拿在房里自吃，口里忍不住流言道， 哦，怎的一个长心， 自家身子有狼炕，不能够得动，只等行者来与他计较。他在那锅门前更无心烧火，不时的伸头探脑出来观看。不多时，见行者牵将马来拴在槐树上，竟往后走。那呆子用手乱招道：“ 这里来，这里来。” 行者转身到于厨房门首道：“ 呆子，你嚷甚的？想是饭不够吃，且让老和尚吃饱，我们前边大人家再化些去吧。” 呆子道：“ 你进来不是饭少，这罐里有一件宝贝，你可晓得？” 行者道：“ 什么宝贝？” 八戒笑道：“ 嘿嘿，说与你，你不曾见，拿与你，你不认得。” 行者道：“ 这呆子笑话我老孙，老僧五百年前因访仙道时，也曾云游在海角天涯，哪般不曾见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哥，人参果你曾见吗？” 行者惊道：“ 这个真不曾见，但只常闻的人说，人参果乃是草还丹，人吃了即能延寿，如今哪里有的？” 八戒道：“ 他这里有，那童子拿两个与师傅吃，那老和尚不认得，倒是三朝未满的孩儿不曾敢吃，那童子老大被懒，师傅既不吃便该让我们，他就瞒着我们才自在这隔壁房里一家一个，锅煮锅煮的吃了出去，就急得我口里水痒，怎么得一个长心，我想你有些溜洒，去他那园子里偷几个来尝尝如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 这个容易，老孙去手到擒来。” 即抽身往前就走。八戒一把扯住道：“ 哥，我听说他在这房里说要拿什么金鸡子去打猎，须是干得停当，不可走漏风声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晓得，我晓得。” 那大圣使了一个隐身法，闪进道房看时，原来两个道童吃了果子，上殿与唐僧说话，不在房里。行者四下里观看，看有什么金鸡子，但只见窗棂上挂着一条赤金，有二尺长短，有指头粗细，底下是一个算鸽胆的头子，上边有眼，系着一根绿绒绳。他道：“ 想必就是此物，叫做金鸡子。” 他却取下来，出了道房，进入后边去，推开两扇门，抬头观看，呀，却是一座花园，但见珠兰宝剑，曲起风扇，奇花与丽日争艳，翠竹共青天斗比，留杯亭外，一弯绿柳似驼烟，赏月台前，树簇乔松如泼殿，红拂拂锦潮流，绿依依绣墩草，青茸茸碧沙栏，幽荡荡临溪水，丹桂印金景武铜，锦怀蚌珠兰玉器，有或红或白千叶桃，有或香或黄九秋菊，奢靡架映着牡丹亭，木锦台相连芍药圃，看不尽傲霜君子竹，积雪大夫松，更有那鹤庄鹿宅方沼原池，泉流碎玉，地恶堆锦，朔风触电梅花白，春来点破海棠红，成所谓人间第一仙境，西方魁首花丛。那行者观看不尽，又见一层门，推开看处，却是一座菜园，布种四时蔬菜，拨琴均打江台，笋黍瓜户茭白，葱蒜圆虽酒蟹，莴苣茼蒿古序，葫芦鞋子须栽，蔓青萝卜羊头埋， 红线青松子介。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他也是个自重自缺的道士。 走过菜园，又见一层门，推开看处，呀，只见那正中间有根大树，真个是青枝覆雨，绿叶阴森，那叶却似芭蕉模样，直上去有千尺余高，根下有七八丈为圆。那行者已在树下，往上一看，只见向南的枝上露出一个人参果，真个像孩儿一般。原来尾尖上是个谷地，看他钉在枝头，手脚乱动，点头晃脑，风过处似乎有声。行者欢喜不尽，暗自夸称道： 哈哈，好东西呀，果然罕见，果然罕见。 他倚着树，嗖的一声窜将上去。那猴子原来第一会爬树偷果子，他把金鸡子敲了一下，那果子扑的落向下去，他也随跳下来跟寻，既然不见，四下里草中找寻更无踪影。行者道： 蹊跷蹊跷，想吃有脚的会走，就走也跳不出墙去。我知道了，想是花园中土地不许老孙偷他果子，他收了去也。 他就捻着诀，念一口俺字咒，击得那花园土地前来，对行者施礼道： 大圣，呼唤小神有何吩咐？ 行者道：你不知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，我当年偷蟠桃、盗玉酒、窃灵丹，也不曾有人敢与我分用，怎么今日偷他一个果子，你就抽了我的头发去了？这果子是树上结的，空中过鸟也该有分，老孙就吃他一个，有何大害？怎么刚打下来你就捞了去？ 土地道： 大圣错怪了小神也，这宝贝乃是地仙之物，小神是个鬼仙，怎么敢拿去？就是闻也无福闻闻。 行者道： 你既不曾拿取，如何打下来就不见了？ 徒弟道： 大圣只知这宝贝延寿，更不知他的出处哩。 行者道： 有甚出处？ 徒弟道： 这宝贝三千年一开花，三千年一结果，再三千年方得成熟，短头一万年只结得三十个，有缘的闻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，吃一个就活四万七千年，却是只遇五行相位。 行者道： 怎么遇五行相位？ 徒弟道： 这果子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，乔时必用金器方得下来，打下来却将盘用丝帕衬垫方可，若受些木器就枯了，就吃也不得延寿，吃它需用瓷器清水化开之用，遇火即焦而无用，遇土而入者，大圣方才打落地上，他即钻下土去了，这个土有四万七千年，就是钢钻钻它也钻不动些许，比生铁还硬三四分，人若吃了所以长生，大圣不信时可把这地下打打看。 行者即撤金箍棒，住了一下，响了一声，蹦起棒来，土上更无痕迹。行者道： 果然果然，我这棍打石头如粉碎，撞生铁也有痕，怎么这一下打不伤血？这等说我却错怪了你了，你回去吧。 那徒弟即回本庙取气。大圣却有算计，爬上树，一只手使机子，一只手将紧布之多的筋儿扯起来做个兜子挡住，他却串枝分叶敲了三个果，都在筋中， 跳下树，一直前来，进到厨房里去。那八戒笑道：“ 哥哥，可有吗？” 行者道：“ 岂不是？老孙的手到擒来，这个果子也莫背了沙僧，可叫他一声。” 八戒即招手叫道：“ 悟净，你来。” 那沙僧撇下行李，跑进厨房道：“ 哥哥，叫我怎的？” 行者放开衣兜道：“ 兄弟，你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” 沙僧见了道：“ 是人参果。” 行者道：“ 好啊，你倒认得，你曾在哪里吃过？” 沙僧道：“小弟虽不曾吃，但旧时做卷帘大将，服侍栾宇赴蟠桃宴，常见海外诸仙将此果与王母上寿， 见便曾见，却未曾吃。 哥哥，可与我仙儿尝尝？”行者道：“ 哼，不消讲，兄弟们一家一个。” 他三人将三个果各个受用。那八戒时长大，口又大，一则是听见童子吃时，便觉馋虫拱动，却在见了果子拿过来，张开口，咕噜的囫囵吞咽下肚，却白着眼呼来，向行者沙僧道：“ 哥哥，你两个吃的是什么？” 沙僧道：“ 人参果。”八戒道：“什么味道？” 行者道：“ 悟净，不要猜他，你倒先吃了，又来问谁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，吃了芒鞋，不像你们细嚼细咽，尝出些滋味，我也不知有糊无糊，就吞下去了。哥呀，为人为彻，已经调动我这馋虫，再去弄个来，老猪细细的吃吃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兄弟，你好不知止足， 这个东西比不得那米食面食，壮着劲饱，像这一万年只接三十个，我们吃他这一个也是大有缘法，不定小可，爸爸爸，够了。”他欠起身来，把一个金鸡子满窗眼丢进他道房里，竟不睬他。那呆子只管絮絮叨叨的激怒，不期那两个道童附近房来取茶去献，只听得八戒还嚷什么人参果吃得不快活，再得一个吃吃才好。清风听见，心意道：“ 明月，你听那长嘴和尚讲，人参果还要个吃吃，师父别时叮咛教防他手下人罗造，莫敢是他偷了我们宝贝吗？” 明月回头道：“ 哥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金鸡子如何落在地下？我们去园里看看来。” 他两个急急忙忙的走去，只见花园开了。清风道：“ 这门是我关的，如何开了？” 又急转过花园，只见菜园门也开了，忙入人参园里，倚在树下望上茶树，颠倒来往，只得二十二个。明月道：“ 你可会算账？” 清风道：“我会，你说将来。”明月道：“ 果子原来是三十个，师傅开园分吃了两个，还有二十八个，适才打两个与唐僧吃，还有二十六个，如今只剩了二十二个，却不少了四个。不消讲，不消讲，定是那伙恶人偷了，我们只骂唐僧去来。” 两个出了园门，进来殿上，指着唐僧突前突后，碎语污言，不绝口的乱骂，贼头鼠脑，臭短造长，没好气的胡嚷。唐僧听不过道：“ 仙童，你闹的是什么？消停些，有话慢说无妨，不要胡说散道的。” 清风道：“ 哼，你的耳聋，我是蛮话，你不省的。你偷吃了人参果，怎么不容我说？” 唐僧道：“ 人参果怎么模样？” 明月道：“ 哼，才拿来与你吃，你说像孩童的不是。” 唐僧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那东西一见我就心惊胆战，还敢偷他吃哩，就是害了馋匹，也不敢干这贼事，不要错怪了人。” 秦风道：“你虽不曾吃，还有手下人要偷吃哩。” 三藏道：“这等也说的是，你切莫嚷，等我问他们看。果若是偷了，叫他赔你。”明月道：“ 哼，赔呀，就有钱哪里去买？” 三藏道：“纵有钱没处买了。常言道，人义值千金，叫他赔你个礼便罢了，也还不知是他不是他哩。” 明月道：“ 怎的不是他？他那里分不均，还在那里嚷呢。” 三藏叫声：“徒弟且都来。” 沙僧听见道：“ 不好了，绝杀了，老师傅叫我们小道童胡思骂，不是旧话走了风，却是甚的。” 行者道：“活休杀人，这个不过是饮食之内，却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了，只是默认。” 八戒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没了吧。” 他三人直的出了厨房，走上殿去。 咦，毕竟不知怎么与他抵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